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刘宋西域三藏法师江良夜舍译。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毒绝山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菩萨32000，文殊师利法王子而为上首。儿时王舍大城有一太子名阿舍氏，随顺调达恶友之交，收治父王频婆娑罗，幽闭置于七重室内，置诸群臣一不得往。国太夫人名维提西恭敬大王，早欲清净，以酥蜜和炒用途其身，诸璎珞中盛葡萄浆，蜜已上网。儿时大王食炒饮浆，求水漱口，漱口必以合掌恭敬向七毒绝山遥礼世尊而作誓言：大目犍连是我亲友，愿行慈悲受我八戒。时目犍连如鹰隼飞，即至王所，日日如是受王八戒。世尊一遣尊者富卢那为王说法，如是时间经37日，王食炒蜜得闻法故，颜色和悦。时阿舍氏问守门者：父王今者犹存在也？时守门人白言：大王，国太夫人身土炒蜜，璎珞成浆，持用上网。沙门木莲及富卢那从空而来为王说法，不可禁制。时阿舍氏闻此语矣，怒其母曰：我母是贼，与贼为伴，沙门恶人幻惑咒术，令此恶王多日不死，既执利剑欲害其母。时有一臣名曰月光，聪明多智，即与其婆为王作礼白言：大王，臣闻毗陀论经说，劫初以来由诸恶王贪国位故杀害其父18000，未曾闻有无道害母，王今为此杀逆之事无刹帝种，臣不忍闻。是旃陀罗，我等不以父王于此。时二大臣说此语境，以手按剑却行而退。时阿舍氏惊怖恍惧，告其婆言： 如不为我也？七婆白言：大王，甚莫害母。王闻此语，忏悔求救，即便舍剑，只不害母，敕与内官必至深宫，不令复出。时韦提西被幽闭矣，愁忧憔悴，遥向气度绝山，为佛作礼而作誓言：如来世尊在西之时，恒遣阿难来慰问我，我今愁忧，世尊危重，无有得见，愿遣木莲尊者阿难与我相见，作事于矣。悲泣与泪，遥向佛礼，畏惧头请。而时世尊在七毒绝山知韦提西心之所念，即敕大目犍连及以阿难从空而来。佛从七毒绝山末与王宫出，时韦提西离已举头，见世尊释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坐百宝莲花，目莲是左，阿难是右，是凡护世诸天在虚空中普与天花持用供养。时韦提西见佛世尊，自觉璎珞，举身投地，浩气向佛白言：世尊，我素何罪生此恶子？世尊复有何等因缘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我当往生，不乐阎浮提浊恶事也。此浊恶处，地狱恶鬼畜生盈满，多不善惧，愿我未来不闻恶声，不见恶人，今向世尊五体投地，求哀忏悔，唯愿佛日教我观于清净业处。而时世尊放眉间光，其光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环住佛顶，化为金台如须弥山，十方诸佛净妙国土皆与中现。我有国土七宝合成，复有国土纯是莲花，复有国土如自在天宫，复有国土如玻璃镜，十方国土皆与中现。有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言显可观。令韦提西见。时韦提西白佛言：世尊，是诸佛土虽复清净，皆有光明，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而时世尊即便微笑，有五色光从佛口出， 熠熠光照频婆娑罗王顶。儿时大王虽在幽闭，心眼无障，遥见世尊，头面作礼，自然增进，成阿那汉。儿时世尊告维提悉：如今知否？阿弥陀佛去此不远，汝当细念地观彼国敬业成者，我今为汝广说众辟，亦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敬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敬业。佛告维提悉：如今知否？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佛告阿难：即维提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来今者，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为烦恼贼之所害者，说清净业。善哉，维提悉，快问此事。阿难，汝当受持，广为多众宣说佛语。如来今者，教维提悉及未来世一切众生观于西方极乐世界，以佛力故，当得见彼清净国土，如知明镜，自见面相，见彼国土极妙乐世，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佛告维提悉：如是凡夫心想累劣，未得天眼，不能远观，诸佛如来有意方便，令汝得见。时维提悉白佛言：世尊，如我今者以佛力故建彼国土，若佛灭后，诸众生等浊恶不善，无苦所逼，云何当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佛告维提悉：如及众生应当专心细念一处，想于西方，云何作想？凡作想者，一切众生自非生盲，游牧之徒，皆见日末，当起想念，正坐向西，地观于日欲没之处，令心坚住，专想不移。见日欲没，状如悬鼓；既见日矣，闭目开目，皆令明了，是为日想，名曰初观。次作水想，见水澄清，亦令明了， 无分散意。既见水矣，当起兵饷。见兵应撤，作琉璃饷。此饷成矣，见琉璃地。内外应撤，下有金刚七宝金窗，擎琉璃地。起窗八方，八楞具足，一一方面，百宝所成。一一宝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万四千色，映琉璃地，如一千日，不可具见。琉璃地上，以黄金绳，杂策兼错，以七宝戒，分歧分明。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花，又似星月，悬处虚空，成光明台。楼阁千万，百宝合成，于台两边各有百亿花窗，无量乐器亦为庄严。八种清风从光明出，鼓此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是为水响，名第二观。此响成时，一一观之，即令了了，闭目开目，不令散失。唯除睡时，恒忆此事。如此想者，名为初见极乐国地。若得三昧，见彼国地，了了分明，不可据说，是为地想，名第三观。佛告阿难：如持佛语，为未来世一切大众欲脱苦者，说是观地法。若观是地者，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舍身他世，必生净国，心得无疑。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佛告阿难及维提悉：地想成矣，此观宝树。观宝树者，一一观之，作七重行树想。一一树高八千由旬，其诸宝树七宝花叶无不具足。一一花叶作一宝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玛瑙色中出砗磲光，砗磲色中出绿珍珠光，珊瑚琥珀一切众宝以为应饰，妙珍珠网弥覆树上。一一树上有七重网，一一网间有五百亿妙花宫殿，如梵王宫，诸天童子自然在中。一一童子五百亿释迦毗楞伽摩尼亦为璎珞，其摩尼光照百由旬，犹如和合百亿日月，不可具名。众宝兼错，色中上者，此诸宝树行行相当，叶叶相次，于众叶间生诸妙花， 花上自然有七宝果，一一树叶，纵广正等，二十五由旬，其叶千色，有百种花，如天璎珞，有众妙花，作阎浮檀金色，如旋火轮，婉转叶间，永生诸果，如地势平，犹大光明，化成窗幡，无量宝盖，是宝盖中迎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国一语中现，见此数矣，亦当次第一一观之，观见树境，枝叶花果，皆令分明，是为树想，名第四观。次当想水，欲想水者，极乐国土有八池水，一一池水七宝所成，其宝柔软，从如意诸王生，分为十四支，一一支作七宝妙色，黄金为躯，躯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一一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一一莲花团圆正等，十二由旬，其摩尼水流注花间，寻数上下，其声微妙，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复有赞叹诸佛相好者，如意诸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为百宝色鸟，和鸣哀雅，常在念佛念法念色，是为八功德水响，名第五观。众宝国土一一界上有五百亿宝楼，其楼阁中有无量诸天坐天祭月，又有乐器悬处虚空，如天宝窗，不古自明，此众音中皆说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此想成矣，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是为总观想，名第六观。若见此者，除无量亿劫极重恶业，命中之后必生彼国，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佛告阿难及维提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解说，除苦恼法。汝等亦持广为大众分别解说，说是语时，无量寿佛伫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是二大势势力左右，光明炽盛，不可拒见，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时维提悉见无量寿佛已，皆足作礼白佛言：世尊，我今因佛力故得见无量寿佛及二菩萨，未来众生当云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 佛告维提喜，欲观彼佛者，当其想念与七宝地上作莲花像，令其莲花一一叶上作百宝色，有八万四千脉，犹如天化，脉有八万四千光，寥寥分明，皆令得见。花叶小者，纵广250由旬，如是莲花具有八万四千叶，一一叶间有百亿摩尼珠王，以为应世，一一摩尼珠放千光明，其光如盖，七宝合成，遍覆地上，释迦毗楞伽宝以为其台。此莲花台八万金刚，真殊迦宝，梵摩尼宝，妙珍珠王以为教室，于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宝窗，一一宝窗如百千万亿须弥山，窗上宝幔如夜摩天宫，复有五百亿微妙宝珠，以为应世，一一宝珠有八万四千光，一一光作八万四千亿种金色，一一金色遍其宝土，处处变化，各作异象，或为金刚台，或作珍珠网，或作杂花云，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是为花作响，名第七观。佛告阿难，如此妙花，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若欲念彼佛者，当先作此花作响，作此响时不得杂观，皆应一一观之，一一叶，一一珠，一一光，一一台，一一窗，皆令分明，如于镜中自见面相。此想成者，灭除五万亿劫生死之罪，必定当生极乐世界。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佛告阿难即维提希，见此事已，侧当想佛。所以者何？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想彼佛者，先当想象，闭目开目，见以宝相，如阎浮檀金色，坐彼花上，见相坐矣，心眼得开，了了分明，见极乐国七宝庄严，宝地、宝池、宝树行列，诸天宝幔弥覆其上，众宝罗网满虚空中，见如此事，即令 明了，如观掌中。见此事已，复当耕作一大莲花，在佛左边，如前莲花等无有异，复作一大莲花，在佛右边。想依观世音菩萨像，作左花座，亦作金色，如前无异。想依大势至菩萨像，作右花座。此想成实，佛菩萨像皆放光明，其光金色，照诸宝树，一一树下，亦有三莲花，诸莲花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国。此想成实，行者当闻水流光明及诸宝树浮焰鸳鸯，皆说妙法。出定入定恒闻妙法，行者所闻出定之时，一尺不舍，令于修多罗合，若不合者名为妄想，若与合者名为粗想，见极乐世界，是为相想，名第八观。作是观者，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于现身中得念佛三昧。佛告阿难及维提悉，此想成矣，次当更观无量寿佛身相光明。阿难当知，无量寿佛身如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佛身高60万亿诺由他恒河沙游巡，眉间白毫右旋婉转，如五须弥山，佛眼如四大海水清白分明，身诸毛孔眼出光明如须弥山，彼佛圆光如100亿3000大千世界，于圆光中有100万亿诺由他恒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以为是者。无量寿佛有84000相，一一相中各有84000随行好，一一好中复有84000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其光相好，急于化佛不可据说，但当一想令心眼见。见此事者，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一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作是观者，名观一切佛身，以观佛身故亦见佛心。佛心者，大慈悲是，以无缘慈摄诸众生。作此观者，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忍。是故智者应当细心谛观无量寿佛，观无量寿佛者，从一相好入，但观眉间白毫 即令明了。见眉间白毫相者，84000相毫自然当现。见无量寿佛者，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得见无量诸佛故，诸佛现前受记，是为遍观一切色身相，名第九观。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佛告阿难，即为提悉，见无量寿佛寥寥分明矣。次亦应观观世音菩萨，此菩萨身长80万亿诺由他游巡，身紫金色，顶有肉髻，相有圆光，面各1000000游巡。其圆光中有500化佛，如释迦牟尼；一一化佛有500化菩萨，无量诸天以为是者。举身光中无道众生，一切色相皆与中现。顶上辟楞伽摩尼宝，以为天冠。其天冠中有一粒化佛，高25由旬。观世音菩萨面如阎浮檀金色，眉间毫相，背七宝色，流出84000种光明。一一光明有无量无数1000000化佛，一一化佛无数化菩萨以为是者，遍现自在满十方世界，臂如红莲花色，有80亿微妙光明，以为璎珞。其璎珞中普现一切诸庄严事，手掌作500亿杂莲花色，手十指端一一指端有84000画，犹如印纹。一一画有84000色，一一色有84000光，其光柔软，普照一切，以此保守接引众生。举足时，足下有千佛轮像，自然化成500亿光明台。下足时，有金刚摩尼花，不散一切，莫不弥满。其余身相，众好具足，如佛无异，为顶上肉髻，即无见顶相，不及世尊。是为观观世音菩萨真实色身相，名第十观。佛告阿难，若欲观观世音菩萨者，当作是观。作是观者，不遇诸祸，净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如此菩萨，但闻其名，获无量福，何况地观。若有欲观观世音菩萨者，先观顶上肉髻，次观天冠，其余众相亦次第观之，悉令明了，如观掌中。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次观大势至菩萨，此菩萨身量大小，亦如观世音，圆光面各百二十五由旬，照二百五十由旬，举身光明，照十方国，作紫金色，有缘众生皆悉得见。但见此菩萨一毛孔光，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净妙光明，是故号此菩萨名无边光，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途得无上力，是故号此菩萨名大势至。此菩萨天冠有五百宝花，一一宝花有五百宝台，一一台中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广长之相皆与中现，顶上肉髻如波头摩花，于肉髻上有一宝瓶成珠光明，普现佛事，于诸身相如观世音等无有异。此菩萨行时，十方世界一切震动，当地洞处有五百亿宝花，一亿宝花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此菩萨坐时，七宝国土一时动摇，从下方金光佛刹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于其中间无量尘数分身无量寿佛，分身观世音大势至，皆悉云集极乐国土，侧塞空中作莲花座，演说妙法度苦众生。作此观者名为观见大势至菩萨，是为观大势至色身相。观此菩萨者名第十一观，除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作是观者不处胞胎，常游诸佛净妙国土，此观成矣，名为具足观观世音大势至。见此事者当起自心，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与莲花中结跏趺坐，作莲花合想，作莲花开想，莲花开时有五百色光来照身相，眼目开想，见佛菩萨满虚空中，水鸟树林及于诸佛所出音声皆演妙法，与十二部经合，若初定之时一持不失，见此事已名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是为普观想，名第十二观。无量寿佛化身无数，与观世音及大势至常来至此行人之所。佛告阿难及维提悉，若与智心生西方者，先当观于一丈六相，在池水上，如先所说，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彼如来夙愿力故，有意想者必得成就，但想佛像得无量福，况复观佛具足身相。阿弥陀佛，神通如意。 与十方国变现自在，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现小身丈六八尺，所现之形皆真金色，圆光化佛及宝莲花，如上所说。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于一切处身同众生，但观首相知是观世音，知是大势至。此二菩萨住阿弥陀佛普化一切，是为杂想观，名第十三观。佛告阿难即为提悉，上品上生者，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一者至诚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何等为三？一者慈心不杀，具诸戒行；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据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生彼国时，此人精进勇猛故，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大势至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与诸菩萨受手迎接，观世音大势至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进其心，行者见已，欢喜踊跃，自见其身成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顷往生彼国。生彼国已，见佛色身众相具足，见诸菩萨色相具足，光明宝林演说妙法，闻以即悟，无生法忍，经须臾间立誓诸佛，遍十方界，与诸佛前次第受记，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是名上品上生者。上品中生者，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善解意趣，于第一义心不惊动，深信因果，不谤大乘，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行此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无量大众眷属围绕，持紫金台至行者前，赞言：法子，如行大乘解第一义，是故我今来迎接汝，与千化佛一时受手。行者自见坐紫金台，合掌插手，赞叹诸佛：如一念请，即生彼国七宝池中。此紫金台如大宝花，经朽则开。行者身坐紫磨金色，足下亦有 七宝莲花。佛及菩萨俱时放光，照行者身。目即开明，因前宿习，普闻众生，纯说甚深第一义谛。即下金台礼佛合掌，赞叹世尊，经于七日，应时寄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应时即能飞行，遍至十方，立誓诸佛，于诸佛所修诸三昧，经一小节，得无生忍。现前受记，是名上品中生者。上品下生者，亦信因果，不谤大乘，但发无上道心，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与诸菩萨持金莲花，化作五百佛来迎此人。五百化佛一时受手，赞言：法子，如今清净发无上道心，我来迎汝。见此事时，即自见身作金莲花，坐以花合，随世尊后，即得往生七宝池中。一日一夜，莲花乃开，七日之中乃得见佛。虽见佛身与众相好，心不明了，于三七日后乃了了见，闻众音声，皆演妙法，游历十方，供养诸佛，于诸佛前闻甚深法，经三小节，得白法名门，住欢喜地，是名上品下生者。是名上辈生相，名第十四观。佛告阿难即维提悉：中品上生者，若有众生受持五戒，持八戒斋，修行诸戒，不造五逆，无众过患，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围绕，放金色光至其人所，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赞叹出家得离众苦。行者见已，心大欢喜，自见己身坐莲花台，长跪合掌，为佛作礼，为举头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寻开，当花复始，闻众音声，赞叹四谛，应时即得阿罗汉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脱，是名中品上生者。中品中生者，若有众生若一日一夜持八戒斋，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威仪无缺，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戒相熏修，如此行者，命欲终时，见阿弥陀佛与诸眷属放金色光，持七宝莲花，至行者前。行者自闻空中有声，赞言：善男子，如汝善人， 随顺三世诸佛教故，我来迎汝。行者自见坐莲花上，莲花即合，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在宝池中经于七日，莲花乃复。花季复矣，开幕合掌，赞叹世尊，闻法欢喜，得须陀环，经半劫已成阿罗汉，是名中品中生者。中品下生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孝养父母，行事仁慈，此人命遇中时，遇善知识，为其广说阿弥陀佛国土乐事，一说法藏比丘四十八愿，闻此事已，寻迹命中，譬如壮士屈身必请，即生西方极乐世界，经七日矣，遇观世音及大势至，闻法欢喜，得须陀环，果一小劫称阿罗汉，是名中品下生者。是名中辈生相，名第十五观。佛告阿难及维提悉，下品上生者，或有众生作众恶业，虽不诽谤方等经典，如此愚人夺造恶法，无有惭愧，命遇中时遇善知识，为说大乘十二部经，手提名字，以闻如是诸经名故，除却千劫极重恶业，智者复交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儿时彼佛即遣化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至行者前，赞言：善男子，以汝称佛名故，诸罪消灭，我来迎汝。作事于矣，行者即见化佛光明，遍满其事，见以欢喜，即便命中，成宝莲花，随化佛后生宝池中，经七七日，莲花乃复。当花复时，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住其人前，为说甚深十二部经，闻以信解，发无上道心，经十小劫，具白法名门，得入初地，是名下品上生者。佛告阿难及维提悉，下品中生者，或有众生毁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如此愚人偷僧其物，盗现前僧物，不敬说法，无有惭愧，以诸恶业而自庄严，如此罪人以恶业故应堕地狱，命遇终时，地狱众火一时俱至，遇善知识以大慈悲即为赞说阿弥陀佛，实力为德，广赞彼佛光明神力，亦赞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此人闻已，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吹诸天花， 花上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如一念请，即得往生七宝池中莲花之内。经于六劫，莲花乃复。观世音大势至，以梵音声安慰彼人，为说大乘甚深经典。闻此法已，应时即发无上道心，是名下品众生者。佛告阿难及维提悉，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忤逆十恶，具诸不善，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应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如此愚人临命终时，遇善知识，种种安慰，为说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恍念佛，善有告言，如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如是至心令生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方开。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闻已欢喜，应时即发菩提之心，是名下品下生者。是名下辈生想，名第十六观。说是语时，维提悉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得见佛身及二菩萨，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待无生人。五百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世尊悉济皆当往生，生彼国已，获得诸佛现前三昧，无量诸天发无上道心。而时阿难即从坐起，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此法之要当云何受持？佛告阿难：此经名观极乐国土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名净除业障生诸佛前，如当受持，无令忘失。行此三昧者，现身得见无量寿佛及二大士。若善男子及善女人，但闻佛名、二菩萨名，除无量劫生死之罪，何况意念？若念佛者，当知此人则是人中分陀利花。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当作道场，生诸佛家。佛告阿难：如好持誓语，持誓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佛说此语时，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及维提悉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而时世尊 足步虚空，还七渡绝山。而时阿难广为大众说如上事：无量诸天龙夜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礼佛而退。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